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20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，尼日利亚人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。礼物是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农业及农村开发委员会主席、参议院议员阿卜杜拉·阿达姆10月9号交给我国驻尼特命全权大使的。